的感受啊，坚持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。 对。 那在我们的全身体感受是特别，就是因为是你那个是包括在骨松林的接触在 手 中，我们知道，可是。就是那天的时候，我们是有很上班的嘛，那就是回去最后是每个人来管店嘛，那总不管我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管，可是我也是，其实就我是注意，他就觉得我是不用交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你没关哦，好像没有关，可是明天去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关了，那他们是发现到了，所以出门去问一下嘛，觉得。我觉得每次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还是为了解决吗？做坏了你们是什么？那我怎么做？是故意的吗？所以我们就好像很小的事情啊，还是把它扩大很大？我觉得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做错的事情，是啊，问题是说，我们是要去跟他去，哎，去讲啊，讲说，好像要跟他讲说，想保护自己的。我就说，你是因为我做错了嘛？不是说，不是很大的事嘛？我就说，就是大部分做完做的很好，大部分啊，可能就是咬着不放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人很委屈，相当受伤，心里就很不好受的感觉啊。所以我觉得每次我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就 是 委屈嘛，就觉得是家里的东西嘛，但是很多话可能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的心。至少我们身体影响我们的心，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三观啊，三观也是很安全的。 三观是平时发生的东西吗？还是有时候才来的？是经常三观还是这样子？ 经常三观。但是我会刻意的，我会注意我工作的东西，我会查的再查的，所以就是。 你要了解为什么你三观？ 我觉得我的心 啊， 不平静。工作啊，就是很感兴趣啊，水不错。 哦。 然后就是说你要去做饭嘛，有什么事就做，没有错啊，能够就好了。 这是你自己的认为，还是别人也认为？ 那种可能我们的爱是这样。 你自己认为是自己没有兴趣，还是别人也这样子认为？ 别 人没有专 业的，我只是认为说，就是要去太多，就说很细节的东 西，我觉得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很，不要说 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钱没有赚的上有钱，对不？有钱。说，你要说对不对？有钱很惨。哈哈哈哈哈！有钱，没有钱吗？以前有钱又。 所以你还是要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跟你这样子，既然选择去做了，就是做咯。 小 时 候 回去， 我们这边的时候，就我们这个工厂那种黑点也好，什么事情啊，都有特别经历的嘛。可是我们就是很大的事情啊，我们做那工作的就是做很大的厂。可是他们就是特别的。 然后你那时候， 你的感受不舒服啊，在很多面前啊，就是台客会去讲这个问题，就别人说哦，就开始的时候每天快到心里，谁的这个谁的这个，那他们全部人用手我鼓励他们，这样感觉。 你现在心里感觉怎么样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 啊， 你现在心里觉得怎么样？所以骂你的人其实是你。别人骂我们，我们没得管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骂自己？有没有讲自己没有用？有没有讲自己不好？跟别人讲我们的时候一次讲就过了，但是我们讲自己的时候可以讲一次一次一次，因为我们到那里去我们都在那一点， 所以对我们最残忍的人是自己。这个不是一个问题，这个是一个模式，脱离不了这个模式。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模式的话呢，就有一个方式罢了，就是要了解这个模式，这个感受有没有感受过？以前有没有感受过同样的这个感受？在以前又有没有？这个自责的这一个模式呢？这个是不只是现在而已，可能对他们来讲，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那么大，认为很大的是你。不健康，又不能够做工，又啥？在那边转转转转，这样子会忧郁哦。这个就是一种，这是其实是忧郁了，是一种忧郁了，就可能只是没有到那一个程度啦。 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到那一个程度，但是很多需要的那种就是没有啊。 轻微的忧郁吃药也没有用的，只有那些里边症状很厉害的吃药，他们才发现说有一些好处。这就是曾经我认识的一个心理医生讲的，他不是要赚钱的，真的是为了好的啊。他没有想要给人家吃多一点药，他说这个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轻微的 depression 呢是。经过理解，这个是比较有效的。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去了解，你要有机会去让那个去注意自己的心，让那个心平静下来。不是弄那个心给它平静，是让它平静下来，让它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空间。即使在一个很不舒服的时候，在很难受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给它空间？不要掉入那一个感受里，让这个感受有一个空间，也就是给自己一个空间，让它生存，不要砍死它。你让它，因为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，你的不足的感受的存在是有原因的，只要那个因还在，它还是会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它，只要我们还不了解的，它还是一直会，这个模式会一直重演。所以每当它重演的时候，都是一个了解的机会，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不要被它利用它。利用它就是指说让它发生，然后心里想要了解是什么事情。就像假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哭，可能他做错了东西他哭，你骂他没有用啊，他都哭了，那你就陪着他吧，不需要跟他讲话，就陪着他好了，就是注意他。所以同样的，你就追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小女孩，陪着她，给她哭，给她让她不快乐，让她机会去感受到这个东西，不要没有留意，让她哭着，哎，不要哭的啦，你哭这么刚刚干嘛，这样就很残忍了啊，她不能不哭嘛。所以你就陪着自己来了解自己，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一个疑问：我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？这样子你就没有这样注意现在的故事这么多， 你要看，你要了解他的因缘，你要看到那个心他，他联想到很快的，也是我们很快的联想到很多很多故事，什么那时候看不出，这可能需要一点长久的时间，你要耐心了，不是马上的。然后说你真的要的话，你可以去比较长期的一个进修了，当那个心比较沉淀的时候，可能他就看东西会比较清楚，是可能啊，一定会看东西比较清楚，是沉淀的时候，但是那些感受他一来的时候你就察觉到，那就他还没有变成一只恐怖的一个恐龙的时候，你就去啊去了解了。通常这样的东西呢，我们想要逃避吧，要逃避，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这个逃避的这个倾向。逃避的话，你知道，哎，我是在逃避的。啊，是，就是你也不能怪你，因为你不懂得怎么面对嘛，不懂得怎么面对，最好的方式是逃避喽。有些人，他们害怕的时候，他们不只是逃避，他会把它盖过他。生气喽， 是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应。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它，所以你要告诉自己说，哎，这个只是一个自然现象。没办法，因为我这个模式，这个现象是应该发生的，没办法的。所以这个是自然现象，只要这个事情还能解决，它还是智慧重点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。然后当你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态，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它的时候，来去觉知它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不把它当成是你，这样子就好注意了。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话，那就很难追了。因为这个是我嘛，哎呦，我受伤了，啊，我被人家讲了，我被人家欺负了，啊，那你那个我在那边很多很多那个我在那边，所以他就不能够看清， 不稳定 啊，不 stable 了，我说，说，只要说你有这个正确的看法，正确的这个想法去观看他的，去观察的时候呢。这样子的话它就比较适中，哎，这只是些自然现象，就好像假如说大风暴雨的话，你没有跟天骂天，那，啊，你这么你下雨像当天大，你没有骂他，你下下了，你就好像在那个床那里看暴风雨，在窗口那里在看让它发生，让自己，假如你都看这个暴风，这个心里的暴风雨啊，你可以看它身体，然后你也可以看他自己没有去的话，自己你不是要弄他没有，你不是要逃避他哦。你每当在看他自己没有的话，你就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哎，这个东西发生 ，OK 哦，有没有死到哦？他来，他可以去，哎，还好好的。每当这样子发生，你就是对自己很有信心。所以一次一次又有信心的时候呢，啊，改次它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有信心的去追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不然的话呢，每当它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哎呀，我要躲，我要跑避了，我要盖过它，我要，这个不是面对，这个是要，这个是要啊反拒啊，这样子反拒的时候，就以那种不正当的方式来去面对它了，连骂别人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大声啊。这个都是他的，因为我们不了解的种种的反应，但是可能还是会有的，可能以后还是在发生，你要让它发生，你要啊愿意让它重演，你要愿意让它重演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它有重演，你才有机会去多了解它。